不同的世界，请撑着撑着我一睡，再和我吻别，请记得记得我的泪，随着你的背影泪滴心碎。 撑着撑着我一睡。